好，首先咧，即系岳阳啊，欢迎喺美加咧，四点钟都唔知未瞓定系啱啱起身嘅何生先啊，何亨你好啊，何亨，咦咁慢嘅啲反应， 你好啊，早晨啊 ，delay 得咁劲啊，今日。 吓系咩？ 系啊， 唔系系个人 delay 定系机器嘅 delay？ 我想你人都一开始都话 delay 喎，唔好望， 唔好咁多 delay 啦，系啊， 唔好望住镜，系啊，系啊。 喂，我想讲咩咧？先我想讲一样嘢，讲少少嘢先啦。即系正所谓嘅广播道上嘅事一格。阿老可今日有所不知，今日咧系即系负责啊控制本节目嘅，就系啊可以话豪爷择木而妻啊，佢又嚟咗我哋本台啊嘅豪哥。 哦系啦，豪哥，豪哥你好，豪哥， 豪哥啦，可以话继飞哥之后啊，另一个啊， 豪哥上阵， 作出明智之举加入香港电台嘅分子。哇，如果梁丽勤喺度啊，依姑个梁丽勤喺埋度啊，我哋呢张相型啊，咁啊，豪哥咧可以话系啊，睇住小弟入 行。哇， 当年啊，小弟啊，负责啊，跟住啊，即系我哋嘅其中一位广播道界嘅前辈啊，颜元武先生嗰阵咧，阿豪哥， 豪哥 而家喺我侧边。即系睇住嗱，即系我跟住阿 Gary 嗰阵咧，豪哥已经喺度啦，系啊，经历过无数嘅风霜啊，即系一齐喺个直播室度睇波啊， 豪哥有咩未见过？ 食花生啊， 豪哥好耐冇做过豪哥啊， 阿豪哥，豪哥，豪哥，我同你 friend 嘅，我讲啲嘢先啦，因为咧嗰日食饭已经听到你嘅大名啦，即系阿梁丽勤名优晚宴啊，我。爆啲嘢俾你听啦！佢哋喺度讨论豪哥年纪几大啊，MPF 攞到几多啊，剩啊， 有几多层楼啊？ 系啊，所以我以为豪哥应该系即系个样再成熟啲，但豪哥个样仲后生过我啊！ 系啊， 系啊，因为嗰日话应该豪哥喺嗰度拎好多 MPF 走噶、啊，梁丽勤讲噶，梁丽勤讲噶， 你听唔听到噶？而家系啦，好啦，我哋欢迎阿豪爷，即系 唔系更正翻少少先， 三木二七， 更正翻少少，因为。阿一咁樣講咧，會令到人哋有少少咧係亂咗嘅。首先咧，嗰、那個唔係叫 MPF， 係叫做公積金。 哦、MPF 要去到嗰年紀先攞到嘅。 Sorry， 公積金係啦，係啦。 系我哋真系倾下，系啊，上咗岸噶啦。佢基本上我见到佢而家摁摁脚咁样，即系成个人咧好潇洒啊。基本上啊，系啦，好啦，我哋咧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啦。大家好啊，我仲喺度挨紧雷仔嘅刘伟恒啊，系啦， 系大家好啊，我都系挨紧雷仔二号嘅阿一啦， 系。咦？ 系啊，咁啊，大家好啊，我喺三环市都系挨紧雷仔嘅三号啊。 今日有啲 delay 啊，真系啊。系，哥你嚟先啦，你讲啦。 系，话说啦，小弟啊，即系啱啱呢个嘅礼拜六咧，都出席咗另外一个嘅饭局。咁啊，即系当然唔系老可嗰啲富豪饭宴啦。咁啊，去咗咩地方咧？ 你记到而家喎， 记到而家 都富豪呢两 个字啦。咁啊， 一夹钱嘅人，大家面有难色啊。 吓乜唔系有大食大咩？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啱啱礼拜六咧。就太太就带我去咗一个嗰啲饭局，咁嗰个饭局咧系类似一啲新即系临过年嘅一啲新春派对嘅，咁我本身以为啊系咪大家即系摸住杯底啊饮下嘢啊剩嗰啲啊，咁但系再倾耐咗咧，原来咧系去一个嘅 party room。咁我本身諗住哦 party room 大家係咪都係即係嗌下外賣即係到會咁樣，但原來而家呢好多嗰啲工廈嘅 party room 呢，佢哋係會搞埋個戶外 BBQ， 即係入面 indoor 嗰度呢就可能會有啲係啦，唱 K 波波池 打下機啊， 係啦，咁出面呢就個類似通常三四楼啦，咁有个平台仔就可以俾人做个 BBQ 嘅，咁即係咁 世界奇景嚟㗎，我試過喺嗰啲即係工廈嗰啲三樓四樓或者天台宵夜食咧，咁影張相啦，即係擺上網啦。咁世界各地嘅人係覺得好稀奇嘅，即係點解宵夜食會喺個鬧市啊，喺嗰啲罅縫當中啊，大家夾到好實啊，又好似冇乜空間啊，有啲燈下面係馬路啊，大家覺得好稀奇。 係因為大家對於 BBQ 印象都一定係郊野公園啊、 海灘啊， 或者燒烤王啊嗰啲啦。但係嗰日係個感覺係幾神奇喎，即係你喺嗰個觀塘繞道，你望住條觀塘繞道，然後喺度吉緊腸仔，個感覺係幾神奇嘅。 香港人嘅唏噓可以話係， 又唔係唏噓嘅，即係發展。多元化經濟 啊，你真係好鬼説好香港故事 嚟噶嘛，係啦，咁跟住先 有路行啊， 係啦。唔行多啲路點揾錢啫？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開始燒嘢食啦。咁啊現場我諗個男女比例咧都大概係，我諗 四比三啦，即系四，其实都系一半一半嘅，可能男仔居多咁样啦。咁啊，即系其实呢啲嘅 BBQ 场或者呢啲叫做 party room 嘅 BBQ 场咧，其实而家个服务好好噶啦，即系佢可能系一个大嘅铁盘，咁然后中间已经帮你整好晒啲炭，会有个师傅帮你起好晒炉咁样嘅。咁你见到佢攞个火枪啊喺度起啊，咁跟住之后又攞个风扇喺度吹啊，咁同埋佢提供两样嘢嘅。即係提供燒烤叉之外咧，就提供燒烤網。咁佢話嗱，如果你想即係 raw 啲嘅，就自己攞燒烤叉。啊，你想輕鬆啲嘅， 抌曬上個網度，係 抌曬上個網嗰度。咁如果你想兩樣都有嘅話咧，有啲細型嘅網就可以間開個爐一半一半就燒烤叉， 即係麻辣火啊， 咩都可以。 湯底 我爭啲就問佢有冇一個煲可以喺上面打邊爐噶啦。好啦，咁同埋咧包埋啲嘢食啊嘢飲，其實基本上全包曬嘅。咁你自己喺度整啦。好啦，咁小弟就即係諗住啊，我呢啲即係冇咩特別叫燒烤經驗嘅人，應該都係即係。熱鬧下嘅啫，點知原來現場 同埋睇下一哥，但係睇下一哥個外表係即係富豪嚟噶嘛，即係嗰啲話嘢，大佬係就啊唔該兩塊扒三條腸四粒牛丸咁樣，跟住就行翻入去噶啦嘛，應該係嘛？ 嗱、哦，小弟啊，小弟啊，以前啊一向採取嘅 BBQ 策略係咩啊？ 係啊，燒俾你食啊，不如 唔係係先食咗五六片麵包先，打咗個底先，即係人哋一係要考攻略嘅。即係以前咧有去過一啲學校嘅活動啊，或者中學搞嗰啲 BBQ 咧，咁你嗱嘢食嘅數量就一定有限，就唔係無限量供應噶嘛。即係例如你自己喺超級市場買完拎去石澳又好，燒烤王嗰啲一 pack 嘅食物盤包好曬俾你，都係有限量供應。 係， 咁你點樣可以確保起碼飽咗先咧？即係有啲人咧係會一嚟到就燒雞翼，我通常對呢啲人咧嗤之以鼻啊！即係一嚟就 食飽你嚟啦， 係啦。咁梗係一開始先打咗兩三片方包啊！ 我都好你少少，我起碼燒條腸啊，燒窿條腸啊。你知通常第一下燒通常實窿噶嘛，即係搞下腸啊，搞嗰啲已經熟熟地嗰啲丸啊，劈住先啦、 啊。哦，係，所以先劈咗腸啊或者麵包呢啲打咗底先，咁去到後尾先慢慢整下啲 豬扒咁殺骨呢啲，燒半個鐘都係燒咗一面， 係啦，所以呢啲都係慢慢嚟嘅，通常擺後面嘅。咁因為有呢個經驗咧，即係對於其實燒烤從來都冇食飽，人生第一次係真係食飽。咁然後我就即係同個師傅講，哦咁得啦，一定唔係用燒烤叉噶啦，用網燒，我哋方便啲，即係可以擺喺度瘋狂地燒咁樣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咁然後就去到咁啊，師傅起好咗個爐啊，好快。我諗其實佢而家可能用火槍同埋風機咧，即係唔係嗰啲紅風機，或者嗰啲小提嗰啲芭蕉扇咁樣咧。佢真係好快就已經兩三分鐘就起好啦，好啦，起好就擺個網上去啦。個問題嚟啦，因為用呢啲嘅風機同埋火槍嚟起嗰個火咧，同我哋以前細個起嘅火咧，其實有好大分別嘅。 係 用火槍起嘅火咧，一開始頭嗰半個鐘咧係好猛嘅。嗱，以前我哋喺個郊野公園個爐嘅死吹爛吹， 你等啲炭燒到即係白色。先為之起火， 唔係燒到紅即係起火嘅，同埋又要攞個炭精啊，又攞報紙慢慢攝入去 起爐嗰條友醒唔醒啦？即係好撞彩嘅， 係啦，即係要特登攞個發泡膠喺度潑啊，跟住去到後屘開始有風扇先慢慢再勁啲啊。但係嗰陣時咁樣慢慢起個火咧，個火佢個即係我係咪叫文火咧？即係佢個火力冇咁勁咧。其實你可以燒咧係會冇咁容易燒窿嘅，但係用火機燒咧，佢好快就辣著咗中間嗰兩三嚿炭咧。個火係穿過個燒烤網，紅好勁嘅。咁所以其實你係要有個 concept， 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咧，你嗰啲扒啊、丸啊、任何嘢都好咧，其實你唔可以直接抌落個火堆正中央嘅。 係 好啦，但我目測啊，當中入邊有唔少嘅女，唔係有唔少嘅女士啊。 係 我懷疑佢冇咩燒烤嘅經驗。 係 佢一嚟到就將只雞翼。 系 怼咗喺嗰个 中间嗰度 火嘅中间，唔够廿秒钟 就窿咗， 就已经窿咗啦。咁同埋咧，即系之后再有嗰啲扒啊，冇鸡扒或者鸡扒比较劲啲，就啲、是、油滴落去咧，其实你会再燃火嘛。咁所以小弟就终于忍唔住出声，我话其实咧就 嘢唔系咁烧嘅， 一开始唔使摆咁近嘅，应该隔离慢慢即系叫做等佢烘热咗先，慢慢。穩定咗個火先至再變即係擺近啲，再搽蜜糖，可能你差唔多要食嘅時候先擺近個火堆，等佢嗰個辣翻，即係叫焦香啲個皮啊。咁係應該有個咁嘅技巧嘅。 你跟住就話啦， 唔啱留低个电话，我下次教你笑、 哦、我老婆带我去噶嘛，嗰个活动。 哇！ 系啦， 咁最紧啲嘢阴湿啊！ 我老婆带去嘅，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开始变成咩咧？我就变成寻日负责啦，掌管个炉前日负责掌管个炉嘅男士啦，即系得冇问题，我嚟烧。咁啊，两个夹喺度夹嚟夹去啊，喺度反嚟反去啊，然后又搵啲石子包嗰啲金针菇啊，又铺蒜蓉啊，又整出去啊，又煨下啲番薯啊，又整下啲鸡软骨啊，咁我就变成掌管呢、這个。咁去到咩程度咧？就系大家连食唔食得咧，都要问咗我先嘅。即系唔系我唔俾佢食啊？而系呢嚿熟未啊？咁我就话嗱，其实咧，只要你攞个筷子吉得穿佢，如果吉得穿嘅话咧，理论上都系熟嘅。咁如果你担心嘅话咧，都系。但我发现大部分嘅女，我唔知啊，即系究竟系现场嘅嗰班比较后生少少嘅女士唔识啊，定系真系宵夜食呢样嘢咧，系男士嘅领域嚟咧？ 系咩？喺我嗱，我因为头先阿一哥喺门口讲呢个题目嗰阵，我谂起 普遍嚟讲，我嗱阿一阿一。阿一頭先咁樣講咧，我覺得係咧，即係成件事個聚會咧，阿一變咗一個暗沉佬啊，即係由起火啊到點樣點樣分嘢食嗰啲咧，我覺得係有專員嘅喎，知道食係有專員咯，佢變咗係啊， 係因為頭先阿一哥咧，即係講呢樣嘢嗰陣咧，仲諗起咧，即係嗱，我唔敢肯定，亦都唔係講緊即係一個男人或者女人勁啲嘅問題啊。喺我嘅印象當中咧，宵夜食咧係女士們主導嘅，喺我嘅細個嘅時候。譬如舉個例，我係到今日咧，我都唔識得吉雞翼嘅，即係特別係嗰啲，即係唔係取嗰啲啊，即係一隻雞翼會要 L 型嗰啲， 雞中翼， 雞中即係嗰啲 全翼， 全翼，你係要用好高深嘅技巧先至能夠將佢可以懟落去兩隻叉中間，再係。總之好難，我唔識搞啦。咁呢個動作以前係細個邊個做？一定係我媽做噶嘛。因為我媽咧就係阿一哥嚟嘅，以前佢睇唔過眼嘅。你咁樣實燒唔熟噶，又或者係牛扒定係咁樣叉？你知道我會吉到咧，佢吊住啊，即係嗰塊扒咧 喺度揈嚟揈去嘛。 係啦，揈啊，咁又燒唔熟啦。我媽好驚我燒唔熟啲嘢會肚痛噶嘛。咁同埋以前咧，譬如嗰啲買嘢食啊，嗱，即係。講緊我哋燒嘢食嘅年代就唔係嗰啲咩燒烤王啊，或者淨冇燒烤場添啊。咁通常呢件事咧，譬如買咩丸、買咩扒，通常都係阿媽啊、姨媽啊、表姐啊呢班人去噶。咁男人主要做咩咧？咪就係透爐啊、抬炭啊、抬煲啊、抬 HiFi 啊、安排文娛活動啊，或者坐 pair 啊，諸如此類啦，係啦。咁呢個不嬲睇我眼中都係，女士們咧喺呢一方面係比較耍家嘅。通常我問熟唔熟咧，我一定係問女士嘅喎。 哦，竟然啊，因為咧，嗱喺我嗰個年代咧，我估開始就係女士比較少，即係負責煮嘢食啦。再加上咧，好多我個年代嘅朋友咧，都會即係嗰啲男孩子會做一樣嘢嘅。就是做童軍，咁做童軍就一定經歷過燒嘢食啦，咁啊透腦一定經佢啦，咁但係開始嗰啲吉嗰啲雞翼啊，點樣去整個金沙骨？即係例如有啲人有啲秘訣噶嘛，即係嗱嗰嚿骨咧，如果你咁樣燒咧，個面咧就會脆，但係入邊就未熟，你應該唔知點樣再整兩整先至，就係因為經歷咗好多啲野外求生啊、露營嘅活動咧，變成啲男士喺嗰個掌控燒嘢食嘅世界咧，係唔同啲嘅。我個年代其實主要就算你去到後屘。吉嗰啲腸啊、丸啊，點吉都係男士去主動嘅，甚至乎我老婆啊，即係再爆多佢少少嘢啦，佢連燒棉花糖都唔識燒，即係 我唔敢大笑添。 唔係我覺得 好嗌英年 先講嘅，阿隊長，你講嗰啲其實咧燒嘢食咧，你話尤其港式咧幾個年代嘅，去到咩年代咧？其實以前燒嘢食咧一定係要點解要去郊野公園？從郊野公園佢個特質係啲咩咧？即係日頭同夜晚又唔同啦，就係咧通常偏向我哋夜晚燒噶嘛。夜晚燒嘅時候咧，啲燈光係唔夠嘅。即係以前我哋咁燒咧，男女係平等啲嘅，大家因為圍住個爐，同埋燒嘢食個特質係咩咧？我唔。究竟會唔會大家錯重點我都唔知啊！由讀書到跟住大個嗰種社交咧，其實宵夜食咧嗰種特質就係咧要耐，其實係圍埋傾偈嘅，係即係咧，即係其實配埋零食，配埋譬如棉花糖嗰啲咧，咁啊頭先一講話劈頭梗係整四塊方包先，哇！我就少見嘅，因為其實嗰四塊方包滯住咧，其他嗰啲拼力嘢就食唔到噶啦嘛。但係可能係即係大家各取所需，但係以前咧係同埋你哋講緊嗰個執著，究竟熟唔熟，同埋係點樣咧，都冇咁執著嘅。係燒完得唔得？得嚟得啦，燒嘢食係咁噶啦，即係燒嘢食係咁，然後跟住就係、是。 食啦，即係嗰陣時係食啦咁樣。嗰陣時就大家好似平均啲嘅，男女都平均少少。 我嗰日見到個畫面就，我估應該你哋估唔到嘅，即係以前個世代就應該係男士喺度打緊牌啊， 藏緊屁啊， 藏緊屁啊，咁然後女士就燒完拎入去啦。嗰日喺啲女士喺出面打緊牌啊，然後啲男士燒完拎入去嘅。 喂、何生啊！阿何生啊，你即系贵为一位即系上咗岸嘅富豪啊吓！我想问咧，平时你如果喺屋企搞呢个 BBQ 嘅盛宴咧，你太太个 role 系咩噶？ 我太太个 role 梗系喺间屋入边啦。咁我系倾向已经唔系我冇咗嗰种港式噶啦，已经 佢梗系 grill 嘛，佢系 grill 炉啊，唔系 BBQ 炉 啊。 咁你个 grill 炉都系男士处理噶？ 男士處理好型咁咧，唔好話好型，即係作為嗰個位置嘅咧，首先係未燒之前省嗰個爐啊，跟住燒啊，哇滿頭大汗啊，跟住仲要係其實喺美國咧啲邊，譬如喺 back 一燒嘢食咧，嗰種嘅程度係咩咧？係喺出邊嗰個爐燒到咁上下，焦焦地，仲有個步驟要做，就係、是、再放入焗爐，用450度再焗佢兩分鐘。哇，咁啊完美啊！ 真係玩法 玩法唔同啦、啊。阿 Wing Wat Clark Wing Wat Chuck 佢話燒棉花糖好高技巧，我當然係知道啦。但係一個最基本常識就好似炒飯要用隔夜飯一樣，燒棉花糖係要用咩火啊？係用到個炭爐最尾變曬白色炭嗰啲爐嗰啲炭先至攞嚟燒棉花糖啊嘛？ 咩？ 我基本常識嚟㗎。但我老婆，我老婆喺最猛火嘅時候懟咗個棉花糖入去，咪著咗咯。 你著咗係嘛？ 咁又多人，我又費事話佢。 啊！我中意你著咗呢兩個字。 著咗，著咗。 好好好圈可掂啊！ 日月正好，不经不觉冷落了感受，麻木到唯独注视结果，失去了温柔。牢牢盘算所有，耗尽力不断弹奏，能否一刻放手？爱得不计后果，付出一切热情，好仍在日夜共度的每天，还在尽力学习怎爱得真挚，想要初衷永不变，沿途面临暴雪风沙中交战，每日透支中失眠，可给我勉励，倾诉到入眠，平平淡淡亦是一辈子，贫病或是祸患，生活的挑战，岁月变迁，减退了新鲜，珍惜跟你散步谈笑半天，对话无底线，无论或情或语，也是始终的挂牵。正好一些改变，再学会迁就承诺里，如何平定内心，想半秒自由，同下一刻无求多少拥有，让我别无愧疚，有你就算足够，或许不要什么，找到笑容，仍在一夜共度的每天。 我想问问咧，今日一哥提出呢个题咧，其实系咪想暗示或者明示咧？而家啲女士们喺宵夜食方面系完全冇付出佢哋应有嘅责任啊？ 我冇咁嘅意思，冇咁嘅意思。 我想问问啫，系啊， 我真系觉得个角色换咗啊， 系 系啊，见到呢个嘅年代嘅变更，有一种嘅有趣嘅感觉喺入边。 哦， 系啦， 即系主要我哋 serve 佢哋去玩啦，咁样样啊。 我咪有首份讲得好好啊，女士系负责烧钱噶嘛，好好， 同埋烧窿嘅棉花糖啊嘛，好啊，大家明啦，好啊，明啦，好啊，陈柏宇嘅一天啊，今日咧我哋继续有嘉宾嘅。转头翻嚟咧，喺首尔流程当中咧，就有滕丽明嘅出现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佢啱啱咧就过咗身就入咗去 TVB， 咁啊开始喺真情啦。咁究竟喺真情嘅岁月系啲咩？依家翻嚟啊，听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关于行政主导的专题研讨会，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致辞时表示，实行行政主导是实现特区高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提升政权机关的功能和效率，灵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行政主导在一国两制实践中总体运行畅顺有效，推动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发挥重要作用。但要留意，行政主导在特区实际运行中并非一帆风顺，香港一度遇到巨大挑战，反中乱港分子与外部势力想架空和改变基本法确定的行政主导，鼓吹三权分立，削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权威，损害中央权威，乃至是抗拒和排斥中央权力，强调是绝对不允许。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行政主导是实现特区高效治理、保障市民福祉的关键所在，特区政府会强化香港当家人意识，各界亦都要自觉巩固和完善行政主导。有出席研讨会的立法会议员认为，夏宝龙对新一届立法会有特别高要求，希望议员树立榜样。亦都有出席人士说，夏宝龙提到要求公务员担任行政主导的局中人，要参与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专题研讨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面对当前极不确定的外围环境和经济转型挑战，行政主导有助香港社会上下一心，集中力量凝聚共识，更好应对挑战，抢找机遇，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虽然行政主导这四个字并没有出现在基本法当中，但这个根本原则充分体现在基本法的具体条文，特别是第四章有关特区政治体制的内容。美国全国多处持续受大规模冬季风暴吹袭，增至最少7人死亡，超过100万户一度没有电力供应，交通大受影响。这一场冬季风暴带来大范围暴雪，与夹杂以部分融化的雪、冻雨和极寒天气，至少2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费城和纽约的几个主要机场星期日几乎取消所有航班。航班追踪网站数据就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朝早，3600班机取消。在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当局处理了几百宗道路交通事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阵冷风吹过，凌晨的街头泛起一种小雪的质感。半弯的月亮，在冬天的一个夜晚，勾起一串回忆。我记起旅游走过的一段路， 记起一次电影散场后的画面，记起一杯味道恰到好处的奶茶。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啲缘分系需要时间嘅。 后明日剧终突然会暂停，我定唯一反应。从无力眼睛闭上，到四肢休息，但现况已经很稳定，不必啰嗦我的心很静。明白今天只有我，回望当天的记忆。 四年前 ，Jackie 帮作曲人唱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噶啦。后来对方冇从事音乐事业，就问佢：如果你仲鍾意呢首歌嘅话，不如就送俾你啊！作曲 JT， 填词监制范卓贤，编曲 Manfred Sun。 求明日让你默然再回头，你是唯一解咒。 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7位，范卓贤《明日剧痛会暂停》。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5年之前，佢系善友，到今日，佢仍然系寻秦记入面嘅善友。 别高兴，别以为叫知道，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远。 除此之外，佢仲系陀枪师姐入面嘅陈三元，又系爱回家入面嘅洪尚善。究竟佢嘅真人又系点嘅呢？手下留情2026第一位嘉宾，首度请嚟亨丽明， 天命最高。 咁 Bobby 哥又系，可能其实佢都睇到你， 系啊， 诶，好想做嘅，不过未识， 佢咪教咯， 吓 ，Bobby 肯教， 佢教咗你啲咩啊？ 好多嘢， 即系走位啊！ 哇，呢啲因为 TV 即系电视真系个行业真系因为太工厂式啊，所以好多嘢咧，你睇到啊睇到，睇唔到啊睇唔到。如果有人高人指点咧，你就快一步，譬如遮灯啊、遮 cam 啊，佢唔会为咗呢一个小小嘅演员去移支灯啊嘛。即系可能如果你系side cast 或者后边或者点样嘅时候，咁你要自己识睇位个 cam 系几时，个 cam 里边究竟你系 wide shot 定 close up？ 你唔通你问导演咩？你自己睇啦。 嗰支系几多嚟噶？你系85定系50嚟嘅？你唔会问噶嘛？ 因为我哋系场景嚟，所以你更加睇唔到。 系 睇里边个圈。 哦，即系 Bobby 哥会教你睇呢啲啊？ 好多人， 即系好多人教你。哇， 系啊， 呢个真系一个学问嚟噶。即系由我自己后期先开始拍电视剧，我都唔识噶嘛。譬如有时喂嗱，开位咁先算啦。咁其实入边有好多秘诀， 系啊， 好 多一定唔做得嘅嘢， 有经验史验嘅嘢。咁有人提一提咧，譬如有啲摄影师好好嘅，喂， 系系 你咁样开咧，嗱，你呢个演员咧 block 紧嘅，即 系 呢啲咧。如果唔系有啲高手提一提咧，争好远。咁可能。譬如你 back 咗个机位， 系啊，永远 back 咗个机位，点搞咧？ 拉一拉你件衫啦， 系啊， 又或者系调翻转，嗱，你记住啊，机喺度剔紧你噶，你多啲装翻出嚟啦。 喂，搵个原因啊，望翻出去啦。 系啊，呢啲咧，我就有阵时咧就偷听，因为我咧好衰嘅，我又唔系好出声嘅导演嚟，但系因为我成日戴住个 ear mon 噶嘛，咁我知道 有啲人系会提点人， 因为我听到你哋演员沟通紧噶嘛，有啲前辈好好嘅，啊，企过少少啊，影唔到你啊，得半边面睇唔到噶， 遮咗光做乜嘢咧？唔好啦，唔好啦。 系啊，佢哋会教一间讲唔好咁急， 会嘅， 系唔使讲。 所以好多即系上一辈嘅演员咧，帮我哋先至可以成长，所以我哋更加要帮下一代嘅演员成长。 你仲未有好远嘅路。 哎呀 我争啲， 你忍住笑先啦， 争啲噶， 争啲，争啲个字骨啊， 诶，换翻先，我哋讲翻。 咁你先系诶，有啲尴尬啲啊！如果我同你拍戏喺现场都应该几好笑嘅，因为我系嗰啲咧唔系好识讲嘢嗰啲导演。 我以为我自己唔识讲嘢噶，但系原来我有嘅喺里边。 第一套就是天降財神啦。咁我记得当时咧就已经大家知道，哦 ，TVB 有一个新嘅女演员就叫做彭麗明啦，出现咗啦。好啦，咁跟住你就去咗真情啦，定系同步噶？ 真情啦。 咁真情就系另一个，应该系比你好。 唔系咧，跟住仲系李克勤拍。師奶強人跟住先係真情、 哦， 所以嗰、那個嗱生翻啲頭髮出嚟啦，就短頭髮啦。 哦，師奶強人仲有呢套嘅， 係啦，跟住就翻真情啦，就係真情啦。 係，咦？講下李克勤啦，我啱啱先見完佢。係當日要同譬如同克勤啊合作啊，或者要拍呢一個戲，你都記得啲咩啊？仲 我記得啲嘢，我過咗一個人。 是 因为有时呢细路仔即係我承认嗰陣细路仔又唔讲嘢到讲嘢嘅时候呢有啲位係揸唔到边啲嘢应该讲边啲嘢唔应该讲。有时可能会得罪人嘅、啊。我唔係话得罪李克勤即係只不过你身边嘅人更加劲即係讲嗰啲嘢就哇更加天花龙凤你知佢讲笑几犀利㗎啦点点点点。 仲有钟仔呢 有时你觉得你都讲得其实你唔得㗎。 哦 咁有時你會講大咗，更加會令到身邊嘅人會覺得哇臭串，誒、 哦、 眉紅線叫，唔、 哦、 識拿捏個分寸，由一個唔係好講嘢嘅人到一個嘗試去講嘢嘅人，跟住你身邊一個好識講嘢嘅人，你想模仿佢嘅時候，但又攞唔到分寸嘅時候，就會出事。 嗯， 咁我承認當時應該得罪好多人。 嗯。 系， 咁喺成长嘅过程当中， 一定有噶咯。 我谂唔系成日演艺圈咧，我初即系学人做导演嘅时候，其实我都好多嘢唔识，或者譬如举个例，譬如同灯光啊，或者同机灯组嘅同事点样沟通，有阵时你都只能够用一种模仿嘅方式，哦，佢哋系咁噶，咁但系原来咧。我走落去用翻佢哋嗰度方式去講嘢咧， 秒噶， 會秒或者會出事喎。 係啊， 以為你 啊，你明白我啊， 我明白你，我明白你講乜啦。 啊、 所以我都係一啲觀察型嘅人嚟嘅、即係我會睇清楚而家呢個環境，呢班人佢哋做嘢嘅方式係點，或者佢哋方即係我有陣時拍戲會遇到啲前輩啦，咁。唔係個個前輩都一定係中意嗰套嘅，譬如啊乜乜哥點啊，即係有啲可能唔中意嘅。 但係原來你用翻嗰個人用翻嗰個態度，你對翻佢，原來又唔 work 㗎，係 啊， 會出事㗎。 咁尤其是我諗演藝圈啊，即係好多時好有性格嘅人嘅，咁個個都有一套佢自己嘅做嘢嘅方式嘅時候，咁你作為一個啱啱入行嘅細路女，咁嗰陣時你驚唔驚㗎？ 我拒出去了唔驚啦嗰陣，驚咩先？ 即係譬如驚得罪人啊，或者驚講錯嘢啊，或者驚。 其實你我嘅缺點同優點係同一個，唔緊要咯，我最緊要行我數。咁、 哦、 我做咩有都有人唔中意嘅咯，我做咩都有人中意，即係有唔中意，有中意，我唔能夠。令全世界人中意我噶嘛？ 嗯， 好难嘅呢个冇可能嘅事。佢个表面话中意我，其实个底蕴都系唔中意我噶啦。咁、所以我又冇理个人感受。 以前都系咁噶， 以前都系。 看淡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沮丧。想多看，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别座，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渡过。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厌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总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沮丧，想多看。 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撞，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当，情爱会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 咁你去到几时先发现你头先讲嗰啲嘢？譬如话啊，嗰阵时可能有人会觉得我酷啊。 我好早啊，好早。 你已经发现到嘅。 好早发现，唔系有前辈闹我 啊。 譬如导演都会咁样话我咯。 啊， 系啊，啲 friend 嘅导演都会咁样话我，因为佢熟我，知道佢冇嘢。有啲公司同事识咗廿几年嗰啲噶，冇嘢，黑眼眼瞓啊，喂啊咩？即系你明唔明啊？呢啲系要熟咗，你会先知道其实佢冇，因为日久见人心。 嗯、 有啲人黑起块面，最后可能笑意骑骑，其实就放毒蛇，都到你背脊烂晒咁样。但系有啲黑起块面讲完，跟住就冇嘢。啊，嗰件事真系冇做样出嚟。咁、慢慢好多嘢都会浮面噶嘛。咁慢慢就冇事咯。但系嗰啲前辈就会话俾我听，你咁样会好容易令人误会的。 嗯、 你唔好咁样啊。有时佢话你做戏都黑口黑面，咁你就更加唔入屋咯。 哦， 系啊。咁我都开初我都会猛就做乜啫？我个人系咁样嘅 character， 个角色系咁样，你不能够叫我扭曲噶嘛。 嗯， 即系会挣扎咗一排咯。咁但系到尾段我都系明了咗一样嘢。其实真系观众系好多好多好多层面嘅，佢中意唔中意我唔理到咁多。我首先我觉得要 piece 边几个咧，要边几个满意咧、现场。个导演要满意，跟住出街，成个成品完咗，个监制要满意，完啦，我唔需要其他人满意啦，因为佢哋嘅成品嚟噶嘛，导演就现场，我唔令佢满意，佢唔收工，监制唔满意，佢唔会令我拍第二套， 系， 所以我只会理会当场嘅导演同埋哦监制，你系咪想要我去呢个通行，完啦， 诶，真系好啊。诶、hey, ，我好中意听个演员咁讲嘅。 我讲真嘅，我讲真嘅。 唔系，因为咧嗱，点解我会咁讲？ 因为呢个好大，因为 TVB 一个好大嘅机构。 呢样嘢你几时先看透噶？ 好早啦。 哇，你真系好聪明。 好早啦。 嗱，因为咧，我点解咁讲？唔系因为我中意啲演员 piece 我，而系因为好多 时我唔可以 piece， 系想要，唔系系你想要嘅嗰样嘢，即系每个人嘅体验个角色系唔同嘅。你觉得系咁做，佢觉得系咁，佢觉得 唔 理想系咁点做先？你个导演唔收货，我一定会尽量喺你同我之间嘅融会贯通，跟住之后就我同监制嘅融会贯通。 嗯， 我又唔可以话 piece 嘅，系一个融合啦。 或者係 係佢個通 第一條戰線嘅合作夥伴嚟㗎嘛，喺現場。點解我會咁講咧？就因為每一個演員佢個背景嘅質地都有啲唔同嘅。譬如有陣時可能我哋會遇到一啲演員咧，譬如舉個例，佢係喺多媒體發展嘅，佢會有一個佢喺網上嘅形象。當佢攞咗一個古仔一個劇本上身嗰陣咧，佢唔放得低呢一樣嘢，我唔應該放低。佢唔記得咗，佢喺呢個戲入面佢個崗位係要做好呢個角色，但係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一個女仔亂噏㗎，呢個並非發生喺佢身上，佢要做阿媽，但係咧原來佢喺現實生活當中佢又唔係一個阿媽嚟嘅，佢就會驚啦， 一個我賣美容嘅網紅咁樣啦，咁樣唔得喎咁樣。 嗱，咁呢個咪就係會出現咗頭先阿騰所講嗰種，你唔知道自己究竟第一個要去唔係 please 你要去滿足。 其实咧，可能第一，我觉得系因为而家嘅选择多咗、演员唔够纯粹，因为以前系纯粹个形象啊、因为我哋以前就系话你要得我滕丽明做，你就系想要睇滕丽明嘅嘢，咁系好纯粹嘅一样嘢咯。但系咧调翻转，如果而家咧我系一个网红，我而家去拍落你个剧度，你系想要因为我网红嘅原因，所以你揾我拍剧啊嘛，我梗系要保持我网红嗰个形象啦。如果唔系你揾我，我都冇价值啦、你明我讲咩？ 明，呢个系一个 好深奥嘅嘢，我觉得 唔容易去达成共识嘅嘢嚟嘅，因为 去到你真係去演嗰陣，你又好難去將兩樣嘢combine埋一齊，即係你網紅有網紅嘅一舉例啦，即係網紅有網紅嘅形象，戲入面有戲入面有角色啦，呢兩嘢好多時都不能夠融合嘅， 係， 咁你又不能夠兼得嘅時候，咁你就只能夠取捨啦。咁對於一啲比較新少少或者而家嘅演員嚟講，佢就會有呢種嘅掙扎喺度啦。呢個係我都幾經常會遇到 包袱，佢哋講嘅包袱 係即係包啦， 偶像包袱， 唔知係咪偶啦，係會有包啦。咁我就會成日都會同佢講：，哎呀，唔使擔心㗎，啲人唔會咁諗㗎，你信我啦。佢哋睇完之後咧，佢唔會覺得呢個係你嚟㗎。咁啊，要大家可以 你要記住，觀眾好善忘， 係 同埋而家啲觀眾好大量嘅，以前啲觀眾邊度做得衰人嘅啫？係咁，你諗下以前真情嘅時候。馬蹄佬，哇，係咁俾人鬧，係咁俾人打，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會鬧嘅，莫可欣嗰啲會俾人鬧噶嘛？但係而家啲觀眾係好正常，係好説啦，哇！你真係好賤啊，做得好正啊，我真係中意。嗱，而家啲觀眾其實好公平嘅，我覺得，所以呢樣嘢就真係唔需要。人人发火，已失去记忆，连不断经络记忆，而杀中如何记忆作威波，不爱讲也不爱乱说谎，不爱想也不怕这幸福，我比你又发现你比我眼光，不再很争执，不再很相对望，请大家都备忘，从来成为盲目力抗。 跟住就入咗登程啦， 系哦。 今日亦都系一个超级漫长嘅 木人行，唔系我做咗两年啫， 都长啊。嗱，你 年龄嚟 睇一套 超级木人行， 木喺边度咧？ 因为嗰阵嘅前辈仲劲，嘉贤姐、思琪姐、红衣、孙儿， 听到 哈叔 系哇，哈叔正啊！ 仲有郭少云啦， 哦， 绮琪姐啦， 系 哇，仲有苏玉华啦， 哦， 喂。你明白我讲咩啦？一入到去，你嗰句虽然系轻轻嘅一句，但系到你嗰阵，你甩咗你就出事啦。因为嗰阵系唔兴 NG 嘅， 唔兴 NG 啊， 一 take 系 NG 系时尚嘢嚟嘅咩 ？No，NG 系罪孽，系孽嚟噶。 系你几时开始发现啊？ 成个真情都系 NG 系罪孽嚟噶。 系 系啊，因为佢哋唔 NG 嘅。系啊， 即系全部一。 你谂下咁多人可以同时喺一个景里边，系唔遮到人，又揾到镜头，兼且讲到对白，系接得住，就算三页纸都系得嘅。佢哋， 哦， 你谂下嗰个压力几大？ 之前排唔排噶？排嘅系嘛？ 一两次咯。 吓，哇咁， 导演又 fit，PA 又 fit。你谂下木人行到咩程度？所以我好庆幸入咗去噶。 你初初入去惊唔惊啊？你都系中途。即系叫做中途，即系佢哋已经温紧噶啦。 中途啊，中途啊 ，温紧嗰阵入去噶嘛， 惊噶都，都惊啊！ 我见到而家谂起佢个样子有少少呼一口气。诶，个氛围都系咪都严肃噶？ 哦，咁又唔係。 哦，唔係嘅，因為我哋睇真情咧， 都好輕鬆。 嗰啲人我又有啲我都識嘅，咁我知平時 都好輕鬆 都，我就知佢咩質地嘅。咁同埋真係高手嚟㗎嘛？ 全部高手嚟㗎。 你而家睇翻真情，即係間唔中都重播啦。其實啲戲好好睇。 係啊， 雖然佢係啲。即係茶餘飯後 嗰啲 家庭嘢、 師奶嘢咁樣。 但係咧，譬如有陣時 候很到心㗎，入肉㗎、啊。 即係喺我哋而家睇翻，哇！呢啲人嘅好好睇，阿叔、 那個、劇本好好， 我都會好懷念。哇！阿叔好好睇 啊， 好多好多嘅。點解真情當年咁爆，亦都係因為有一班好好嘅演員喺當中啦。你用咗幾耐時間適應到呢個無人行啊？當時？ 咩叫做適應先？ 即係去到 適應嘅意思 係 咩？一路都驚嘅 ，keep 住照做嘅咋，即係盡可能唔好錯失，唔好有甩漏咁樣咯。 我可唔可以八下會點嘅？如果 NG 接啊， 咁又唔會鬧你嘅。 接 edit 咯。 哦， 會 edit 嘅、 哦， 會 edit 嘅，但係個氣氛就。你应该咁讲，个压力唔系来自于人哋话你嘅，个压力系来自于你自己。哎呀， 而你又真系睇唔到佢哋会甩， 系啊，你明啊？到而家呢个我哋嘅经验，就算甩，我哋都兜到半句嘅，即系用自己嘅语句，语句去兜到嘅，要意思嘅啫。 系 系啊， 但系呢个训练真系好嘅，系咪？ 好木人行嗰、那个真系我急速长大，因为你拍电视剧咧，你嗰个年代仲多存货添。你根本都唔知几时会出，你根本又出嘅时候你又唔睇唔到，你出到你嘅成果，因为可能你忙紧拍剧，你唔知道你个实验室啊出嚟个结果得唔得啊？但系 CCom 你直情系即睇即出，反应得唔得，出嚟得唔得，就你即刻改，改完之后你仲有机会睇得唔得。改完得嘅就係得，唔得嘅再試第三個 format。 嗯， 你明唔明？個木人行嘅原因就係你快睇到你嘅成果係啱唔啱嘅。其實演員除咗我覺得做戲之外，你都要配合導演嘅。 嗯， 因為個導演每個導演都有唔同嘅風格嘅。 嗯， 有時你都要配合佢個風格嘅。我唔知你明唔明我講咩？因為每個導演或者每個人都有節奏。你啊呢個節奏啱唔啱呢個導演咧？呢個節奏我慢慢要呢個導演要呢個節奏。呢個導演你要等一等佢。呢個導演你唔好等啊！佢三機好勁啊！ 嗯， 你明唔明啊？即係嗰樣嘢你要慢慢喺嗰個 sitcom 裏邊嗰一年兩年裏邊迅速長大。 嗯， 因為你即刻有反應。如果你做得唔好，可能已經照咗上去，又可能即刻俾人踢咗出去， 系咁嘅，真系咁嘅， 应该会，但我未见过有。 哦，因为我哋都访问过一啲即系做处境剧嘅朋友，譬如特别爱回家啦，咁有阵时都会跟住个世界， 系啊，跟住个世界 写噶嘛，又或者譬如呢条线。诶，反应好、 啊， 就写攞多啲落去。咁呢啲就 系 一个嗱，即系唔好讲话系咪叫做好咩咩现实啦、啊、咁样样。 唔系现实，系一个实验室嚟嘅，真系一个。 系，一路就一路 系啊， 转化紧噶嘛，嗰件事转化紧噶嘛。 有时如果而家成长咗，就会发觉有啲嘢系可以牵啲编剧去做啊。去寫啊！其實佢哋都辛苦噶，台前幕後都好辛苦，因為始終八九年嘅 sitcom 日日嘔一集，日日都要有喎。你諗啊啲橋，真係世界都發生唔到咁多事啦，係咪先？咁所以有時你有時有啲 concept， 有啲嘢你呈現咗喺啲嘢，譬如有啲眼神啊，同嗰、那個，慢慢佢真係會寫嘅。 哦 系啊， 系 系啊，咁你 要巧噶， 觉得系一个游戏，我而家就会觉得系一个游戏咯。 嗯嗯， 系啊，但系以前细个就会觉得好惊好惊，但系唔系，大家慢慢深 dive 落去，其实每一样嘢都系俾紧一个机会你，你唔好当一个考验你，你一个机会。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内，我心我心，情如醉。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爱，我心里心情如中亲亲心中爱，每一次都满载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 欧尼洛斯嘅无悔爱你一生啊，虽然好多人都以为呢首歌叫就咁叫真情， 我唔系叫真情啊， 无悔爱你一生啊。好，转头翻嚟，继续有滕丽明啊，隔篱啲同事笑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好有意思嘅发音问题，佢问咧 ，unbelievable， 不能相信的，即系冇可能或者离晒谱啊，咁有时咁意思啦。unbelievable， 嗰个 un 个发音好似有时听到人讲唔系好 un 嘅，好似暗暗地咁，好似 um 咁，究竟系 um 咁嘅音啊，定系 un 呢？嘅音咧，答案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呢个系一个英文嘅变音嘅现象嚟嘅。N 音好多时候咧系会受后面嘅音影响。我俾个好简单嘅例子，譬如 uncle，uncle，ok，call 咧系个 k 开头，系一个 k 开头，脷根发嘅音嚟嘅。咁所以前面嗰个 un 咧系会读成咧系 ung 咁啊，听落好似 un 嘅。就会变成 uncle， 当然你都可以话本身就系 un 啦，嘅。但系咧，即使你本身系一个分开两个字，如果后面跟住个系 k 音咧，或者 g 音咧，我嗰个 un 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读成咧，变咗好似 ng 脷根发嘅鼻音。咁 unbelievable 咧，亦都系同一个原理。believable 开头咧，我哋系 b 音 b， 咁所以咧。我哋前面个 un 咧就会变到从相信发嘅鼻音就变咗 um 咁，就变 unbelievable。当然你到 unbelievable un 都可以，但系你会听到好多人讲咧 unbelievable， 尤其是当你讲得快少少嘅时候。再俾多个 un 嘅例子咧，譬如 understand 咧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因为 understand 后面个 d m u n d e r 个 d 咧。同 un 个 n 音其实同一个位置发嘅，就唔会有任何变音嘅情况。undo 亦都系一样 ，un 同 d 都同一个位置。但系譬如我 unmask，m-a-s-k， 揭开呢个人嗰个面罩 ，to unmask 有好多时候咧就会听到变咗 um 噶，因为后面嗰个系相信嘅 m 音。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我哋下一集再俾多少少例子。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是滕丽明。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生爱，我心我心情如钟，亲亲心中爱。 两年的时间啊， 两年啊， 是就已经变了另一个人了，好唔好咁讲啊？演员啦，演员怀生 系啊，起码。真系识做戏咗，呢个系真嘅，呢个系蜕变嚟嘅。跟住先出嚟陀枪， 陀枪啦， 系啊，因为开始知道 嗰阵时，我记得头先讲啦，即系大家都习惯咗阿 Sharon 呢个角色啊，习惯咗滕丽明呢个演员嘅 好嘢，记得 Sharon 都唔系真正成日都做我嘅。你知佢晏昼又播下，跟住夜晚有阵时又播下，好得意啊！成日都见到真情嘅系啊。好啦，咁跟住就大家认识咗、确立咗呢个演员啦。 系 第一，你觉得你自己？是咗演员嚟噶， 系咯，几年咯， 系咪明星啊？ 唔系，我从来都冇当过自己。 因为咧，当时嗱，我讲翻，我当时系观众嘅观感，滕丽明好靓女， 多谢。 咁 雖然未必每一個戲都一定會好睇到你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咁但係哦，但係當時我係作為電視觀眾 ，fresh 啊， 係啦，係一個 fresh 嘅一個女仔啦，而亦都喺真情當中或者其他劇當中，我慢慢睇得到。因為喺我哋未入行嗰陣咧，就或者而家可能聽緊收音機嘅朋友都會覺得，哦，電視入邊嗰啲係明星嚟㗎，嗰啲係 我一個演員嚟嘅。 系啦，因为你符合咗一个具备明星嘅条件噶嘛，就系靓女啊嘛。但你， 我觉得我唔具备明星嘅条件就系我唔自恋。 哦， 零，我唔自恋，唔贪靓。 系， 我唔会成日照镜，我唔会特登点样整，我觉得哇咁样靓啲，咁样哇，因为我唔识搔首弄姿。 系啊， 系我有呕心嘅感觉噶。即系你叫我搔首弄姿、回眸一笑，我呕俾你睇，我自己都起鸡皮，唔好话你。即系所以我会觉得我系一个演员，我唔系一个明星。嗰啲系啫，哇！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系我会觉得系 category 为一个明星，因为佢会好识卖弄嗰样嘢啦，系啦，系啦，佢嘅 personality 啦。但系我系觉得系喺一个剧本里边或者一个角色里边去彩色化佢。 嗯， 我视为一个演员。但是明星是 sell 你自己的嘛。我不是从来都不是 sell 我自己。我从来都是另一个角色去令到大家开心。应该这样 说。这个你几时开始这么想，但是一扭都。 扭都是这样。 啊，因为呢 一扭都是这样。 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解释到，譬如我记得我刚才见到你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很少做访问的，或者同埋你都不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即我不会见到你事无大小啦，即是都会今天跑步有张相，你不 我行山会的， 即 是 不多啦，即 不 多。 我不会这样啦。 或者美了个图这样，即那些。 我很多都是直出的。我很多都是直出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因为你的心态你不觉得你是一个明星，你不是用这个包袱去。 不是我接受不到这样，是我自己接受不到。我自己起鸡皮只是。所以我接受不到，所以我界定为我自己不是一个明星。 哦，亦都唔想嘅， 唔想，因为我做唔到嘛。 唔系啩？ 我做唔到嘛？ 真系心态影响命运喎，有少少嗱。因为我头先点解我话我喺电视机就见啊呢个女仔几靓女喎，咁佢又明星嚟嘅，即系嗱。而家我望翻转头，如果你嗰阵时个心态系另一款嘅，头先我讲嘅另一款， 可能 你就已经去咗另一个唔同嘅路啊。 可能系噶， 系啊，即系唔系话 得开心啊嘛。 系啦， 你唔会尴尬啊嘛，日日喺度起鸡皮啊，我日日都起鸡皮嘅。如果咁样冇， 系 我啲鸡皮控制唔到，我自己都有时顶唔顺自己做啲嘢嘅，冇啊。 我今日 我好惊我发恶梦。 我今日好觉得好 surprise 啊，对于这个认识啊， 我觉得好恐怖。 所以你唔系去行 又咁样讲，我喺个角色里边我做乜都得 ，OK， 系 我接受。 嗯， 但系你叫我喺日常生活中咧，我真系做唔到。 即系总之，譬如叫你跑广告冇问题嘅，咁 系啦，因为我喺个 job 里边 个客户嘅要求 系啦。但是你要我在生活上或者在我的社交平台上或者我每次走出街我要 Hi Yeah， 我就会死给你看了。哦， 那你是不是那些平时如果不是需要工作甚至乎是不是很需要见到一些不是很熟的人的话你就不搞的了？ 我唔搞噶，我真系唔搞噶。 唉，好中意。 我真系唔搞噶，笠晒帽，戴晒口罩。最好你见我唔到，你见我唔到，你见我唔到嗰啲咯。 唉，我系咁嘅，系啊。咁我同你嘅岗位好唔同啦， okay。 但我又好憎呢啲，同埋我都即系有阵时都会有人同我讲话，喂，你做多啲呢啲啦。咁但系咧，我又系嗰啲嗱，你唔同啦，你女仔，咁你都会有啲 make up 啊，都假到我系。 我都会有啲 make up 嘅，因为 make up 系一个礼貌嚟嘅。 我唔会噶嘛，咁我有99%嘅狀況下，見到自己影自己嘅相或者俾人影嘅相，我都係覺得嘔心噶嘛。咁所以我係做唔到，我好明白你種感受，即係唔好啦。即係有時有啲導演可能會揾我去客串一場戲咧，我唔睇 payback 噶，我唔敢睇噶， 唔得噶， 我睇唔到噶。 係啊係啊係啊， 咩事啊呢條友？咁但係即係 我好難先過到自己個關噶。 你睇唔睇 payback 啊？ 我入咗行一兩年到啦，我先至覺得咁樣，我要睇，我都要睇噶，但係。哇，唔得咧，有啲问题咧，唔得啦，即系咁样。哇，但系听自己唱歌咧，到而家都唔得。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ing star， 请给我光，来寻回从前流眼的欣喜。 小明星，繁华相比，会发现谁值得不舍弃。小小明星，原来在珠光宝气，无法待你。 今集咧就相当之精彩啊！多谢阿滕丽明咧，我都系即系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咧，就对佢有啲，我又唔敢讲个改观，因为我对佢完全唔认识嘅。咁今次倾完偈之后，发现啊，佢都系一个好率直啊，讲嘢好有佢自己个人 style 嘅一位演艺圈嘅朋友嚟嘅。咁啊，听完呢个访问之后咧，我谂大家都对阿滕咧有另一番嘅认识嘅。咁特别头先佢讲到佢自己。佢唔係當自己係一個明星啦，咁所以就揀咗呢一首小明星啊，哥哥嘅小明星。咁聽晚咧就繼續有阿滕嘅出現嘅，揾翻阿老何出嚟先。老何喺度，喂何生，喂何生喺度，咦佢冇聲嘅點解？阿飛哥可唔可以幫我揾翻阿何生出嚟啊？有冇啊？哦斷咗線啊！喂何生斷咗線喎，我話你聽唔聽到啊？何生係。佢聽到係啦，親愛嘅何生先生，你而家斷咗線，我哋咧就揾專人咧，而家聯絡翻嚟嘅。咁啊，聽晚咧就繼續有滕麗明。咁啊，聽日會講咩咧？聽日會講陀槍師姐啦，會講佢喺演藝圈嘅其他嘅經歷啦。亦都會講到咧，就係佢開始成為咗好多演員嘅前輩啦。咁究竟佢又點樣去同啲而家嘅新人？即係頭先就講咧，佢係新人，咁啊好多前輩會提點啊。咁啊而家咧就佢就成為咗好多人嘅前輩之後，咁佢點樣提點翻而家呢個年代嘅新人咧？咁聽晚咧大家就可以聽到滕麗明啦，仲有兩集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努力咧就揾翻阿何生出嚟啊，得唔得，一哥？好，何生 ，Yo，Yo， 诶，个心嚟一嚟啊，好，好， 哇，正啊，系啊， 头先咧就有一个题目咧，我觉得可以咧用少少时间咧去商量一下嘅，即或者探讨下嘅，即系讲到咧，即系嗰啲叫做 NG 嘅压力啊。嗱，小今日飛哥，飛哥冇走，飛哥，哎啱啊，你喺度啦。講開飛 哥，諗住出去慶祝曼聯贏波嘛。 當年啊，小弟啊，第一日咧行入去錄音室嗰度錄音咧，就係錄十八樓 C 座。 哎呀， 嗱，十八樓 C 座，阿老海有冇錄過十八樓 C 座啊？ 有 嘅，我哋咧喺呢个节目度三番四次讲过十八楼 C 座啲剧本咧， 正常人係睇唔到睇唔明嘅， 係 因為咧佢全部都係一種 手寫稿， 手寫稿係俗稱鬼畫符。咁我哋咧完全係睇飛哥咪點頭係嘛，係啦。咁你睇得明㗎？ 飛哥皺曬眉頭。 飛哥睇得明㗎，即係睇得到嗰啲咩司徒咩高手寫嗰啲字嘅。OK， 好啦。咁我哋作為新人咧，完全係唔知寫咩，間唔中睇到個呢啊，或者咩字啊、你啊咁樣嘅。總之佢係賴曬筆，好似一份咧中藥嘅藥方， 或者啲醫生嗰啲 係啦，冇錯。仲有你去藥材鋪嗰啲舊式嘅醫師開嘅。咁好啦，但係咧你又見到嗰啲金剛叔啊、波領姐啊、武俠三姑同埋阿邊個，仲有阿梅姐，即係朱雪梅前輩嗰啲，佢哋揸住份稿咧就喺咁讀嘅喎。咁總之咧，我啲僆仔入去咧，通常咧入去就錄啊，得嗱，你講呢幾句得噶啦。你今日咧就係查客 A， 你去認得噶。 咁樣嗰啲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佢哋咧就擺支麥喺中間啦。咁啊，跟住就一路錄啦。 即係唔係單收嘅？ 佢哋接近冇點會單收啊？ 圍錄㗎，圍錄㗎， 圍錄嘅，即係圍埋一齊，成班一齊錄嘅。 佢哋勁到飛哥咁樣啦，要講啊，飛哥咧，佢哋直情咧係將個 Foley 啊，即係嗰啲生意 fat 咧，即場 at 落去嘅。 哎呀， 即係一路就温緊嗰個 對白背景聲， 茶餐廳嗰個背景聲。咁如果一茶餐廳背景聲，譬如呢一場戲唔係茶餐廳啦，佢去翻去屋企嘅，咁佢就拉低條聲嘅，佢即刻已經做緊 live 出緊呢一個嘅音響效果嘅。 係 呢個第一，第二咧，嗰班前輩極少 NG 嘅，你諗下佢揸住一份啊中藥嘅單啊。照讀，我直情咧係跟唔，我正唔知佢讀到邊度啊！ 即係廣播界真情， 係啦，冇錯。阿老海，你有冇經歷過呢啲場面？ 經歷經歷，不過唔係嗰陣時阿飛哥又好啦，譬如監製德哥都好啦，即係咧佢哋放低幾個字啊，我想問咩啊？咩哦咩啊咁樣，咁但係放低幾個字嘅，就要望前文後理。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訓練嚟嘅，就係、是、中間你點解餓啊？你喺邊個 timing 餓啊？餓得啱唔啱？唔好答錯啊！咁樣就要望翻個前文後理。即係換句話講，譬如啊，我中間有三句對白都係係得咁樣咧。你都要知道啊，究竟阿金剛叔嗰句嘢講緊啲乜？係啦， 幾時停？即係佢可能會有啲碎嘴，即係譬如咧，嘿，你個懵婆神嗱，佢懵婆都神嘅， 哦， 你唔知道佢仲有個神嘅，咁你就撞咗金剛叔嗱。金剛叔咧好少接嘅，有冇接㗎？即係如果係撞 接嘅，有 阻住佢飲茶， 有接係 咪啊？ 梗係啦，即係你 NG 咗之後咧，你係驚幾日㗎？咦，慘啦！仲有嘛？揾我六十八樓試 咗，幾日揾過你咩？ 幾日？哎呀，我做得好差。所以咧，譬如頭先阿陳立明講緊嗰種咧，其實戰戰兢兢、心驚膽跳嗰個感覺咧，喺頭兩年啊，如果要叫你六十八樓試咗啊？ 是 都是咁樣嘅入槍房度、 啊。所以我好明咧，頭先阿騰講嗰種咧，即係當你面對一班高手，譬如佢就面對關海山前輩啊、思琪姐啊、阿黎圈前輩啊，即係嗰堆高手啊。咁我哋前面咧就係金剛叔啊、梅姐啊、武俠三姑啊、就阿錦哥啊呢啲咧嘅時候咧，我話俾你知，嗱，好簡單，刀仔，你今日食得飯未啊？一個咁簡單嘅嘢，我哋平時講係好容易啊。你試下喺嗰堆人一路你聽緊黐筋嘅你都嘅時候啊，你點樣去講刀仔？咁你今日食咗飯未？呢幾隻字啊，我都可以 NG 四五句嘅。咁跟住咧，其實最大嘅壓力喺邊度咧？咁咧通常咧，即係如果大家知道電台嗰個格局咧，就係有個控制室。咁啊，即係啲控制員咧就負責幫手錄音啦。 係， 咁我哋 即係飛豪啦，飛哥同豪哥啦，飛哥同豪哥喺嗰度。 豪哥咧就喺入邊啦。 等花生啊！佢哋等花生。 唔係，佢哋咩？我哋呢啲一 NG 佢係暗揀搖頭㗎喺度。 係啊，等花生啦。 咁我哋又聽唔到佢隔住塊玻璃講緊乜咯？咁究竟係粗口啊，定係嗰啲僆仔都唔識講嘢咬低字？飛哥，你可唔可以輕輕講下你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啊？譬如見到我呢啲咁嘅新仔，又去六十八樓嗰陣。佢話：佢話我哋表現唔錯啊！溝路啊，真係。咁即係佢哋以前咧，我再講一次，以前咧，佢哋嗰個控制員個難度喺邊咧？第一咧，以前用 open reel 錄音嘅， 係 即係話咧，你其實係唔會而家話剪咗佢咪得咯？嘅 NG 用電腦剪噶嘛？以前咧，佢哋好勁嘅，佢哋即刻回帶。譬如舉個例啦，我上一句咧就係 五秒前， 五秒前啊刀仔就講話，你都黐筋嘅，咁我就 NG 咗，佢即刻回帶聽翻嗰度，然後即刻就撳 play 再錄多次， 就撳落去嗰度噶啦。哇！呢、這個過程咧係即係我覺得係高手高手高手。而家咧，譬如用電腦，你睇唔到嗰種嘅技術喺邊嘅，就係佢喺啱啱個 open loop 嗰下一嘢偷個位撳落嚟 喎，係嗰個位嗱，嗰個位 考，你睇飛哥啦，佢跳一跳，成個人喺度跳一跳，哎呀， 唔係，但係呢一個咧，亦都係考驗咗我哋嘅，因為咧你停咗嘛，即係要翻轉頭嘛，即係你點樣答翻個語氣咧？ 冇錯啦。 之前譬如哦，同埋哦，即係你拖長要合翻嗰句嘅收尾咧，即係除咗考阿飛哥之外咧，我哋又驚啦。啊，系咪要长翻少少啊？ 几时同埋几时接啊？ 突然间断。 嗱，你一路听 playback， 你几时接咧？系推灯啊，即系着灯啊，定系举手咧？你一望只手或者留意眼灯，你已经慢咗啦。 哦， 咁你就有 dead 位咯，咁咪接唔到啊？刀仔讲句黐筋嘅，然后你就即刻讲咯。哇！你话几大压力啊？飞哥又喺入边摇晒头，跟住啲前辈就等紧放饭，系咪先？喂，呢个真系 系当年啊，当年阿锦哥，当年阿锦哥同埋阿华哥咧，就我哋出翻嚟耷晒头嘅时候咧，就拍一拍你膊头嘅，后生仔得噶啦，俾啲时间做多啲功课。咁啊，飞哥同阿豪哥咧，通常当时系唔会理你嘅。 继续睇紧，喂，今晚曼联点啊？喂，但系练就咗我哋喺一个高压嘅情况之下咧，点样可以即系同班前辈一齐过？其实咧，当你譬如录到两三年咧，你会觉得好开心。我真系入咗戏，好似阿滕丽明讲啦，就系、是、啊，我发现咧，我开始活喺嗰个洲际茶餐厅入边，我系嗰个茶客啦。 哦，你个角色就系茶客，即系举个例，有冇名啦？ 佢有好多咪即系茶客啊、路人甲啊、学生 A 啊， 是是 即系佢每日都有嘅。但系如果你当你录到好熟，你就唔系去读紧嗰堆台词啊，而系你觉得我真系同周老板相处紧，咁呢个感觉系好特别嘅，真系不得了。我谂起好多当年录广播剧嘅嘢，我都有试过坐喺刘德华先生面前录广播剧噶。佢咧坐喺度咧录广播剧嗰阵，佢真系可以飙翻个角色上去，你会觉得嗰个阵就系嗰个角色，而佢就系刘德华演紧俾你睇。其中一個我有幸，我唔知道咦，阿豪爺有冇錄呢個啊？甲子園啊，你冇錄啊？哦，阿老海有冇錄甲子園啊？當年 我有主要角色嚟嘅，係甲子園有主要角色。 咁你個角色叫咩名啊？啊？你叫咩名啊？ 講唔記得咗，但我係主要角色嚟嘅，係我錄咗幾日嘅。像消失于梦似烟，仰望天，路天默然，逝去仍是会挂念。用血写我一生串，如难可一一让你知，只是心酸甲子情缘。想我越凌乱，受伤甲子，爱在哪里复原？情意将至善，岁月来磨练，红尘里相爱，无奈这一线，我用死断最怀念。生千如眼可一一让你知，字字心酸甲子情缘，越想我越凌乱，受伤甲子爱在哪里复原，情意将至善，岁月来磨练，红尘里相爱那一瞬，我用死断绝怀念。即系有眼不识泰山啊！唔知道老海原来喺呢个广播剧入边咧，系一个主要个角色嚟添。唔好意思啊，何生啊， 喂，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系。 红尘。 刘德华嘅甲子情缘啊，好，转头翻嚟咧有购物必须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行政主导是香港宪制架构中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及要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刘少佳话：在新形势下有特别意义，中央希望特区政府更有作为，扮演更积极角色，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引领香港尽快融入国家大局，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刘少佳指出，特区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在中央眼中应有进一步发挥，在行政主导下有前瞻性，有国家和国际视野，不畏艰难推动改革。同时，中央希望司法和立法机构深刻了解行政主导的特质，做好本分，尊重行政机构权力，并配合特区政府工作。政府下个月7号推出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合资格参加者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包括在1988年或之前出世，参加者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或性伴侣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以及没有确诊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而且没有相关病征的香港居民。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表示，越早识别出高风险患者，可以大大减低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数据显示，有接受筛查的患者可进行根治性手术的比率高达27%，较没有接受筛查的患者高近20%。印度个别地区出现尼泊病毒感染群组，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主动向世卫和印度当局索取资料，对来自有关爆发地区并出现疑似症状的入境旅客做健康筛查。目前本港没有输入或本地个案。中心表示，初步资料显示，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一间医院至今5人确诊，全部涉及医护人员，暂时未有死亡个案或者是跨境传播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话：，虽然加尔各答同本港冇直航航班，为审慎起见，中心会喺机场加强对由印度抵港航班嘅旅客做健康筛检，对出现病征嘅旅客做健康评估，并将对公共卫生有影响嘅感染个案转介到医院作医学检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修改儿童接种疫苗的建议，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由17种减至11种，包括不再建议接种流感、乙型肝炎等疫苗。卫生防护中心回复传媒查询说，任何公共卫生政策和医学建议必须以科学实证为本，绝不认同任何涉及延迟或取消新生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的建议，以免对市民健康构成不可逆转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云量增多。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月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火烛啊！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手下留情，步向黄昏情牵。三只老爷知新嘢。 制作 三只老爷， 混音 又系佢哋， 资料搜集 仲有边个？ 监制 都系佢哋， 演出 仲系佢哋。 仲有咩角色啊？ 总之都系佢哋啦。 我见到何生个样滴晒汗啦， 摇晒头啊！ 队长，喂，队长啲安排好啊，真系怀缅过去，上到最嘛，即系有阿勤奋嘅 jingle 都系要播俾大家听下嘅。 好哥可以揿翻个 topic 去闹佢， 已故嘅梁丽勤留低嘅，唔系咁今日我哋都三个都变咗老嘢啦，系啊，咁啊，我哋今日其实呢个环节就叫做旧物必须记嘅，咁啊冇咗阿老可，你讲咗你嗰句话先，而家呢个 jingle 冇噶吓。 系啊，咩对白？哦，大家请打开你个 USB 收音留声机。喂，不如你播多一次个旧物必须记嘅声歌啊！如果唔系个波好似好奇怪咁啊！ 等等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又忧如期晴天，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 再次多谢已故嘅节目主持， 嗱，消毒晒，消毒晒， 咁啊，上个星期咧就你哋讲咗啲旧物啦，咁我就本来袋咗一飞嘅，咁啊，好想攞翻嚟讲，因为我系冇喺呢个环节度出现过嘅，因为留旅行啦吓，休渔期嘅关系啊嘛，咁啊要讲翻少少故事，咁话说小弟咧就啱啱喺10月啦，11月同埋12月啦，我就拍咗套电视剧啦。咁啊，电视剧入边咧有一啲情怀嘢。咁通常咧，你知啲导演咧就话啊，我如果喺嗰间屋度见到有啲乜乜物物就好啦。咁啊，开翻嗰个年代出嚟啊嘛，咁样。咁通常就噏完就算嘅。咁啊，点知咧有一日咧去到现场拍戏之前，咁我哋就会试走位咧，就啊咁我睇一睇个景。我突然之间咧就发现咧喺我嘅眼前咧就有一个道具啊！哇咁劲嘅！咁而家呢個道具一個咪會 post 緊， 係我哋即將咧就會 post 上網嘅。咁就係一部咧，當年啊喺我哋僆界啊非常之即係走上呢個潮流尖端嘅一部叫 Walkman。咁啊 ，Walkman 咧對於而家好多嘅朋友嚟講都已經係一種唔知係咩啦，或者係復古嘅嘢啊。總之係行 cassette 帶嗰啲啊，唔係 Discman 啦，唔係 MD 機啊，唔係 MP3 機，係講緊 Walkman。Walkman 咧就係行錄音帶嘅。咁我想讲咩呢？咁当时呢我係哇咗一声好大声嘅。因为呢第一呢就係即係美术组呢佢哋搵返嚟嗰个道具呢嗰部机嘅新旧程度係好似一部新机一样好新净嘅。係 S 字头嗰个牌子。咁当时就最当时得令。同埋呢我哋觉得你所有牌子都唔入流嘅。一定係呢一个牌子同一个 A 嘅牌子嘅两个牌子嘅对垒嚟嘅。咁我点解我对于呢部嘅旧物呢有 咁深厚嘅感情咧？咁我要讲一讲啦，因为咧我细细个就好中意听歌啦，如果唔系就唔会真系做电台啦。咁啊，我第一部人生我用自己用钱用自己钱买嘅 Walkman 咧，就正正就系头先我即系而家摆咗上嚟嗰部 S 字头个牌子嘅 Walkman。因为咧我有两部 Walkman 嘅，曾经一部咧就系阿爸掠到阿爸阿妈，唔知考诶就出现嘅。即係唔知掠到阿爸阿媽定係掠到唔知考第幾買嗰啲嚟嘅。咁 anyway 啦，咁跟住呢就 好靚嘢嚟喎，呢部靚嘢， 呢部靚嘢嚟㗎。咁我想講咩呢，就係、第一步呢就係、由於呢我哋去嗰啲坊間嗰啲影音鋪啊，咁跟住就俾人呢本來就想買 S 字頭嗰個牌子，就俾人碎咗買另一啲雜乜牌呢。咁嗰部機呢我係用咗幾年之後呢，覺得唔掂啦，咁要即係同啲同學仔出嚟襯㗎嘛。咁於是呢我就自己儲，後來呢一步呢就係自己儲錢，人生第一步嘅真係 Walkman 啦。 但係雜乜牌子同埋呢個即係S 字頭呢、這個嗰個用起上嚟真係有分別嘅。 嗱，其實唔知嘅，即係以前 有少少。 我哋嗰陣時咧，即係 容易食帶啊， 你覺得 係啲聲有啲哇哇地咁樣。 係啦，咁呢一部咧就係 S 字頭阿力嗰、那個當個阿武海一見到呢張相就知啦。呢、這個 Walkman 咧，嗰陣時我哋一個班課入邊咧，可能有十部嘅。即係我嘅意思，譬如我有四十個同學仔入邊咧，有十個人如果有即係有 Walkman 嗰啲咧，起碼有十部就係呢部嚟噶。咁啊，我仲記得當時佢有幾樣嘢係好勁。第一有 Auto Reverse 啦。即係佢會自動反帶嘅一個功能啦。 係。 第二咧就是、一個叫 Mega Bass 嘅功能，就係、是、我仲記得一個就係黃色嘅。咁咧佢係可以即係總之重 bass 啦。嗰陣時我哋邊有咁即係嗰啲發展冇咁勁啊嘛，有啲咩耳筒啊。總之佢嗰個 Walkman 咧係可以做到個 Mega Bass 咧，就已經係好勁。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去試啊。咁嗰啲店員咧，即係以前 Walkman 係有得試噶嘛。咁我哋咧去到嗰啲電器鋪嗰度咧，咁佢就會攞一啲好鬼勁嘅，即係佢耳朵唔係嗰個耳膜啊，都會震震下嗰啲嘅嗱，你係咪勁啊？呢、這個真係咩低音重啊？咁你就會愛嚟試機用，咁啊攞嗰啲好勁嗰啲唔知西洋流行曲啊定係咩歌咧俾你試，咁你就覺得哇啲 bass 好勁啊！咁呢個第二樣嘢，咁第三樣嘢就係咩咧？係有得用充電嘅。你見唔見到下個底嗰度？ 我見到，見到。 嗱，我仲記得嗰個充電咧，嗰粒電啊，就好似圓心筆。你有冇買過圓心筆啊？ 有。 圓心筆咧，咪要 refill 嗰啲圓心嘅，佢咪有個桶嘅， 係 即係扁扁地四方形透明嗰只咧。 係， 其實當時嗰種插電咧，即係呢只牌子個充電嗰個電咧，就好似嗰個圓心筆個筆筒咁樣嘅。 哦， 扁嘅， 即係唔係 AA 電？ 唔係。 但系系呢个牌子专用嘅， 冇错啦。嗱，所以点解我要 po 先张相咧？就系、是、当日咧，我攞到呢部机嗰阵咧，其实我系好想即刻试听，但系我哋嘅美术组嘅同事就话：，抱歉，我哋插唔翻着呢部机。 哦，但有电喺入边嘅， 有嚿电喺度，嗰嚿有个电，佢系一个电箱嚟嘅。 系 电箱入边就有一粒头先我讲嗰种插电啦。咁佢就要驳一只特别嘅火牛，佢先可以充到电嘅。 哦， 咁但系已经冇咗个火牛，所以呢部机系着唔翻嘅。 哇！你試下喺內地嗰啲，唔係啊，內唔係淘寶啊，有個嗰啲咩魚嘅平台咧，係專門賣二手嘢嘅喺內地，係啊。 但係冇㗎啦，嗱，因為最主要原因咧，後屘我問翻啲師傅啦，佢就話咧，就算你揾翻個 charger 翻嚟咧，都冇用，因為嚿電死咗。 哦，係， 因為咧嗰嚿電講緊呢部機，起碼我講緊三十幾年歷史啦。咁就算啊，即係咩電啊，擺咁多年啊，都冇咗啦。咁但係咧，大家睇留意一下呢部機咧，嗱，嗰隻手係我隻手嚟㗎，我揸住嗰部 Walkman 咧係好靚㗎，好。我諗嗰個用家本來咧，佢係保存得好好啦。同埋咧，你睇下佢冇乜花嘅紋啊，啲個殼啊、啲掣啊嗰啲咧，全部都保存得好好。哇！我淨心都動一動。 有冇拎走咗你？ 冇啊！喂，我嗱，我哋唔做呢啲嘢。 OK， 即係交翻俾 拍戲嘅道具係選劇組噶嘛？ 啲啊嗰啲個語氣啊，呢個啊金剛叔聽到呢個人係有諗過嘅語氣。 黐計啊！你拍戲會攞走啲道具嘅咩？ 我又唔係導演，我邊有咁大權力啫？ 作為導演，我最多都係食咗。 一係咪見過啊？食一係咪見過有啲導演拍完啲嘢攞走咗？ 唔知咧嚇。哦，要拍一場戲要買架車咁樣。 唔係通常話不如買 iPad 啊咁樣嘅。我最多都係食咗現場嗰啲道具嘅啫，即係道具。嗰啲食物啊，嗰啲擺啲蝦小薯條啊， 你呢句食咗真係可圈可點， 食咗現場嗰啲食物啫。 喂，阿隊長，你呢個分享咧， 其實係喺舊物嘅系列裏面咧，係真係出現咗嘅。即係譬如而家手上，譬如我都有好幾部 MD 機，係 MD 機啊 ，Walkman 咧，其實手上係有嘅。即係我唔記得咗曾經有一次唔知咩原因，就話要召集啲 MD 機，因為要播翻我哋以前節目裏面，因為我好多 MD 喺度嘛。係，即係隊長又有，阿勤又有，我又有。有好多 AMD 喺度，咁但係要搵部機返嚟喎，咁點呢嗰、那個系列開始呢就係、是、我哋有啲舊物喺度，嗰、那個機身係喺度嘅。 係。 操作懷疑都係正常嘅。但係永遠就係、是、咦舊電唔得喎，咦冇咗個火牛喎。咁嗰件事呢其實我唔知而家譬如某啲廠商或者啲朋友仔可唔可以即係復古返又好或者出返相應嘩啲舊嘅舊嘅一啲插電同埋電，令到我哋啲班圓夢啊！ 唔係，但係呢啲好雞肋嘅，即係就 一擰曬頭 嘅啫。擰曬頭原因，雞肋嘅原因係咩咧？即係當然我好懷念嗰個情懷啊、剩啊咁樣啦。但係當有一日，哦，真係出翻都冇話出翻，我俾你行過，即係例如啲二手嘅電器市場， 係 啦，抽葉完俾你見到啦，買完翻嚟，你聽咗可能兩首歌之後，你就擺翻低。然后你又摆到佢个旧电坏咗嘅时候，你先发，哎呀又 唔知个火候又摆咗 啦，即系其实系真系唔再攞翻。 嗱，不过有两样，有两睇嗱，即系如果你讲呢个题目嘅话，因为咧我屋企咧仲有一堆嘅电器咧，而家已经系摊唔翻着。譬如举个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HiBot 啊，以前咧，而家就手机录影或者以前用单反啦，有一段时间，以前咧就有一啲手提嘅摄录机，其中有一个年代系叫 HiBot 嘅。咁咧， 攝錄機係 係啦，咁啊可以有一張叫 handy cam 啦，即係用個手揸住啦，有啲用咁，有啲係兩隻手揸住噶啦。咁嗰啲機咧，其實我屋企仲有兩部喺度，嗱部機都時少。其實咧，我入邊嗰啲帶咧先至珍貴嘅。譬如我記得有一柄帶，應該係拍咗我 啊， 即學界籃球比賽嘅冠軍嗰場比賽，喺修頓球場拍嘅。咁啊，即係唔係淨係講我啦，我係成隊隊友啦。咁如果我部機著唔翻咧？即係當然我知道而家坊間有啲嘅鋪頭咧，有啲嘅 studio 咧，佢係幫大家可以將你唔知 high 八又好啊，八米尼啊，咩菲林啊，佢可以幫你復即係復刻翻 或者 digitalize。 冇錯啊，即係但係其實我都好想透過翻嗰部機睇翻嗰啲當年拍過嘅嘢啊嘛。咁但係咪就係一樣咯，一係冇一嚿電，一係冇一個火牛，你都插唔翻著佢。咁你又覺得啱嘅，即係可能。要買都要買幾嚿水嘅，你又覺得唔值得啊？咁但其實最重要係入面嗰啲料就緊要咯。譬如嗰場籃球比賽，或者係一啲有啲朋友可能佢細細個佢幫小朋友影嘅片，咁呢啲攞翻出嚟咧，就咁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幾百蚊嘅火牛嗰個價值咯。好，咁今日咧我帶咗一啲歌咧，就係、是、當年咧我喺沃文咧就。經常咧攞嚟試自己部機，覺得自己啲 base 好勁啦。即係譬如咧，我哋最勁嘅就係覺得咧，譬如坐巴士近排即係有聽講坐巴士啦。咁我哋坐巴士咧，假如嗰啲 base 咧、嗰啲鼓聲咧，係勁到隔離位都聽到咧，你就好巴閉嘅。呢首係其中一首， 封曬耳仔。 以前咧，其中一首攞嚟煩，有咁大聲得咁大聲 ，headphone 啊，大聲到隔離位都聽到，震到隔離咁啊勁啊！ 龙啦、啊，细佬， 即系啲脚咧，仲要踏紧步，打紧 beat 啦。 拳头梦乱，笼罩晚空，如像灰色铁链，撞裂街上的风。言行言谈，旁人没法懂，围在漆黑正中，凌明我天空。知不知我是恶梦，从无受控，爱发泄不爱被动。问你几点钟，街头狂怒叫，要踢穿玻璃进入规则的空洞。I can break away。似剃刀的刀锋。 当年攞嚟试 base 嘅其中一首极品啊！你知哥哥嗰咩叫做暴风一族啊？阿一哥头先听得明白，要摆喺个 headphone 度，隔离位都 feel 到震，就系 Mac 嘅 base 啊！阿老花有冇试过当年？ 梗係試過啦，即係聽完即係呢啲咁嘅重 base 嘅歌之後咧，個耳仔好似通咗咁樣嘅，即係震到啲污垢物出嚟咁樣嘅，要震到。喂，不過咧，喂，講開呢啲 Walkman 嘅舊物咧，我同阿隊長，即係隊長嘅有個連線咧，我一路其實問緊自己，喺過往啲幾年裏邊咧，喺呢邊我效力嘅電台咧，佢其中有一個地方，即係錄音室嚟嘅，一個櫃。咁嗰一櫃咧就盛載住啲咩？除咗回憶之外咧，就係、是、有好多 cassette 帶，同埋 CD。 CD 就算啦，應該好多人都仲有嘅。cassette 帶 ，我懷疑啊，嗱，佢話擺咗喺度，咁但係又唔會播得，又冇相應嘅器材喺度。咁而我亦都因為呢一件事咧，我落咗去 China Town。我話啊，究竟會唔會有啲師傅？因為我唔知隊長嗰陣時喺 China Town 有冇一啲又係賣唱片啊，或者修理器材嗰啲鋪頭仔咁樣啦。咁啊，我問嗰啲即係啲橋領啊，話啊，仲有冇啲地方有高手喺度收埋咗啲器材，可以再復辟又好，再用翻咧？佢話：唉、哎，都冇啦，阿師傅唔知邊個又已經冇開鋪啦，或者係翻香港啊，或者去咗第二個州啊咁樣。咁我而家就每一日，其實我總之翻親電台，我就望住啊，究竟隊長當年有冇播啲嘅 CD 咧？啊，啲 cassette 帶幾時可以再播翻咧？播嘅時候嗰條帶會唔會因為太耐冇喐，已經係即係潮濕咗啊之類嗰啲，已經披唔到咧？即係呢一個心結咧，我其實萦繞咗好幾年。我望住呢啲啊，正喎 CD， 哎呀 cassette 喎，幾時可以播翻？播個感覺真係應該好無敵。 係，因為我屋企咧仲有一大箱啲錄音帶咧，其實就又係好雞肋嘅嗰件事。因為咧錄音帶入邊嗰啲係咩嚟？係啲歌嚟噶嘛。咁嗰啲歌其實你而家 喺串流平台 或者你自己手機嘅程式，其實你已經聽得翻。咁你係咪真係要播翻著佢？好似啲人去碳黑膠唱片咁樣，我專登要聽翻嗰啲錄音帶，唔知落咗杜比 B 定係杜比 C 之後嗰種 feel 咧？即係呢一個又真係，唉，你值唔值得花咁多錢去做呢件事咧？好似阿一哥話，即係可能你聽完兩首歌，你就覺得 擺翻低啦，都未必關錢事嘅，而係嗰個動作好多啊，即係。比不上你真係撳個電話開個 app 就已經聽到你想聽嘅歌，你要特登又要擺 cassette 又要插電又要撳個掣，係個儀式感同埋個方便之間嘅嗰個拉鋸嚟嘅，我覺得 係 因為咧 Walkman 咧，即係小弟嚴格嚟講咧，我嗰個年代其實冇咩點接觸過嘅，我有接觸過 Discman。 系， 都系唔知好似姑姐喺个床头留低咗部 Discman， 我细个就攞我阿嫲嗰啲 CD 嚟听，我仲记得系听台正宵嘅999 朵玫瑰， 即净系识听呢首歌，听又摆翻低咁样，咁所以有玩过即系会转嘅 Discman 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其实 Walkman 喺我哋个年代咧。是冇出現過嘅，咁一跳就跳到去 MP3， 即係嗰啲唔同嘅機啦。即係之前同的神都提過，就係我同佢嗰年代就近啲，就可能會有好多唔同牌子。我仲記得我嗰係三叔嘅 MP3， 我人生第一部 MP3。但我想講 Walkman 喺我哋嘅年代咧，係有復興翻一段時間嘅。 哦， 係 咩？ 嚇，就係小弟讀中學嘅時候啦。係，就係啊嗰個年代啊。Sony Ericsson 我可以讲呢个啦，因为佢已经执咗粒啦呢个牌子， 呢个牌子 系啦， 前面嗰橛未执，后面嗰橛， 唔系佢合结合嘅呢个品牌已经执咗。Sony Ericsson 嗰阵时佢出咗一系列嘅 W 嘅电话，就 系 标榜系同 Walkman 合作噶嘛， 吓， 即系想将 Walkman 呢个摆入去呢个电话， 佢摆埋嗰个 logo 喺度啊嘛， 冇错，嗰阵时最 hit 嗰个系 W800i 同埋 W910i， 系啦，就系 W800i 系你如果你话你嗰个年代。再攞嚟襯係嗰個牌子嘅 Walkman 咧，我哋嗰個年代行出街，我諗中一、中二，你會見到嗰啲潮嘅同學仔 冇錯， 全部都係 W800i， 跟住嗰個嘅經典橙色，嗱，我揾翻呢張圖啦，嗱，揾翻佢呢張白色，然後側邊係橙色，然後下面有 Walkman 嘅 logo 嘛， 係啊， 咁跟住呢個 W800i 咧，佢仲要係撚一個咧，而家就 3.5mm 或者 4.5mm 嘅 jack 頭線，佢唔係㗎，佢會用翻佢原廠 Sony 嘅嗰只咧， 圓形嘅， 唔係啊。是一排的 哦嘅叉電，即係耳筒線，個插頭係一排 腳嘅， 係一排腳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 死好多人，你知唔知？ 死好多人。 嗰個 headphone 因為好容易壞，因為個頭特別啊嘛。 係。 咁你知 headphone 啦，又要插又掹，又插又掹，好多時你又翹埋啊咁樣樣咧，要去整嗰條線係好貴嘅，當年。 係係，所以嗰陣時就係嗰、那個。W800i、W910i、W550i 呢幾個系列係大家係為之趨之若鶩嘅。咁然後去到後尾就係另外一邊嘅人咧，就係行 K 系列啦。K 系列就係影相，佢因為佢就變咗同佢嘅數碼相機 CyberShot。合作就出 K 系列嘅 CyberShot， 咁、 啊、 好似 K800i 好似 K800i 就係唔知佢已經去到 3.28 萬像素咁樣嘅。而小弟啊，梗係唔會跟傳統啦，我繼續係呢個嘅諾基亞嘅 N 系列、 哦、 商務機，俾人一種成熟穩重嘅感覺。 哦、我以為你用 Burberry 添，唔係，但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有段時間咪興零機架嘅，我嗰部零機架好似係摩托嘅。即係冇已經唔知個型號係咩嗰啲嚟㗎， 摩托都係一件事嚟㗎。 但 係 唔知你咩號，因為你零機架送嗰啲機其實即係你知個成量幾多，你望住隔離嗰個拎住部 W810i， 哇幾羨慕啊！人哋真係可以聽歌啊！ 嗰陣時我哋啲手機喺個地鐵嗰度攞出嚟炫耀㗎嘛， 係啊！ 大家啲眼咧全部都係用呢個紅外線掃下啊！呢個人嘅手揸住咩手機咩型號咁樣 你講起紅外線啱啊！嗰啲電話嗰陣時就係用紅外線 send file 咯，係。跟住後屘而家先變藍牙，藍牙 係啊，好勁 啊！ 以前紅外線，我 send 張相俾你用紅外線噶嘛，而家用作嚟噶。 跟住又交換電話係咪一個？係。 我都想買翻部 W800i， 細個冇嘅嘢，而家想買翻。 哇！呢首歌好有標啊！嗱，當年咧，其中一首又係攞嚟炸 headphone 嘅機嘅歌嚟嘅。咁啊，頭先介紹咗一首中文嘅，而家介紹翻一首英文啦。非常之 hit 嘅一对组合啊！香港好多歌手都改编过佢哋嘅作品嘅，佢哋叫做 Roxette。我仲记得呢一张嘅黑胶唱片咧，我就喺而家真系冇咗嘅湾仔嘅海运商场其中一间唱片铺，然后我就录翻落去，买咗之后录翻落录音带，就摆落 Walkman 听。 哇！ 当年就系咁样做啦，今晚叫做 Dangerous 啊！而家做唔到呢啲嘢，冇咁多心机去做呢啲嘢咯，系咪？ 交俾我， 已经 好得闲啦。 好啊，喂，唔该晒咯啊，下个礼拜睇下我哋有啲咩旧物攞翻嚟啦，拜拜。Okay.